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很好，能见度在30千米以上，适宜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由于光照比较强烈，对驾车视线有一定的影响，司机朋友们还要注意驾车的安全。同时提醒大家，早晚气温温差比较大，寒意初显，早晚晚归呢要注意添衣保暖了。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只有5度，最大相对湿度6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Dance with the guy who gives you the eye, let him hold you tight. And you can smile every smile for the man who held your hand beneath the pale moonlight. But don't forget who's taking you home and in whose arms you're gonna be. So darling,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Oh, I know that the music's fine like sparkling wine. Go and have your fun. Laugh and sing, but while we're apart, don't give your heart to anyone. 伴着磁性的音色，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0月11号11:33的23秒钟。今天是周四，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是周准。 各位好，是道道。 这个歌手啊，相当的有这个感觉和 feel 哈。 就是很骚气的那种感觉。 对，音色当中有一种暖暖的中音的音色表达，但是他高的也能高得上去，人家就这样的嗓子啊，麦克巴巴里，很厉害的哈。 对， 各大的颁奖典礼啊，很隆重的音乐盛典的场合，都会见到这个人的身影。 是的，他的歌曲也是。很多都是很经典的嘛。 是的、嗯、他也是加拿大的歌手、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加拿大枫叶之国哈。 对， 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旅行达人在路上或者回来。 是，然后每天都是更新不同的朋友圈。 是的， 哇，我们就可以在朋友圈畅游世界。 真的是，每如果真的出不去的话，真的可以看他们发的文字和图文的相互结合的图文 全部拉黑。

这么近，他就把我吃掉了。 对，哦，那没有这么近。 对，没有这么近哈。 是是是， 能拍得清楚， 很清晰。 大多数人来说， 嗯， 你想拍的时候已经拍不到了，就是他真的那种 速度 甩个尾巴呀，突然间跃出海面一下。不过我拍到了，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的，是的， 哦， 专业的摄影师， 哦，这样的对 对，捕捉，哦， 是的，就是把那个架在那儿，什么时候出来什么 赶紧拍， 对， 对对对对 赶紧拍， 是的， 嗯， 拍视频比较容易。 一般观鲸的时间是多少？你们去看鲸的时间是？ 啊，我们是上午出去的， 哦，上午走。 对，季节的话，我具体还不太清楚。 OK OK， 嗯， 反正在维多利亚这个地方呢，又有酒庄可以品， 是 花园可以走一走。 哎呀，而且这个我感觉这个地方很闲适， 相当好， 就整个都是偏英伦的那种感觉， 对，很舒服， 很舒适啊，哦。然后去到温哥华之后给他气 啊，然后还有那个像什么下午茶，嗯，可能都是在 BC 这一块， 对，下午茶味都量也可以，尤其是那个花园里面下午茶， 哦， 哇， 哦， 很高级 啊，就是刚刚那个顶级花园， 顶级花园，对。 哎，那有个问题，会不会很贵呢？ 我觉得价格是不是也是很， 嗯，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合人民币大概看七八十一套，我觉得还算很可以了。就是加拿大的 七八十一套，哎， 对对对， 合人民币七八十一套， 很便宜， 那是很便宜了， 很便宜，很便宜。 咱们就是， 哦，举个例子， 某些就是北京某些地标性的建筑，不是地标性的这个地方的下午茶，就多少钱？ 是啊，对啊，你比比就是很值得哈。 对， 嗯， 其实我们会知道，从温哥华是坐列车到的班夫，对不 对, 对？ 先说一点点温哥华，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可以说温哥华。你刚说温哥华是非常像上海一样的城市。 对对对，适合买买买 哦， 比如说 超级现代化， 对，加拿大鹅 哦，那个 我在维多利亚就没有买到，但温哥华就肯定 有，真的是价格很亲切吗？ 其实并没有， 跟我说说呗。 我去了下子，我买了两件， 两件， 对，然后所有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合人民币啊，就是五千人民币左右 啊， 没有太贵，也没有太便宜，反正是， 哦，一件五千， 一件五千，对， 那国也没有太便宜，我觉得， 对啊， 对， 去了之后发现都是华人在买，倒是真的， 你看看，你看看， 对，走，买件大鹅， 但他就是很 对加拿大，对加拿大人说，因为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冷，就 BC 省来说没有太冷， 嗯， 所以又穿不到加拿大鹅这么级别高的保暖的衣服， 御寒的衣服， 对， 对， 所以一般都是中国人去那儿带。 那我就突然间有个 问 题，那加拿大为什么会产出加拿大鹅这个牌子？既然他们都穿不上的话， 是不是也有冷的地方？ 也有冷的地方， 对， 因为加拿大也靠近，也能看到北极光呀。 是的，是的， 对， 嗯，对呀， 啊。然后我还住了个网红酒店， 哦，网红酒店， 特朗普酒店， 哎呦，好熟悉的名字， 天哪，是美国总统吗， 啊？对啊，对啊，就是 那个胖子的。 哎， 怎么回事呢？ 就特朗普名下的酒店啊，他， 啊， 他。就是他管了很大一个酒店集团， 真的是他自己名下 的，那这是算是他私人财产吗？ 他应该是，股东之一， 哦， 这样子。 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个酒店？ 哇，跟他本人气质非常契合。 什么样的？说说看。 就是很浮华，很浮夸的那种感觉。 哦， 一定要浮夸。 那个酒店的颜色装潢是什么风格的呀？ 这怎么说呢，电视机我一看，哇，好大，都是那种感觉像60寸70寸往上奔的， 哦，那种的。 然后整个建筑是一种那种，它是在温哥华排第二高的一个建筑， 哦，那还可以。 对，然后全 气势， 对，外观是个扭，是个像扭曲的一个像马花形状的， 我懂了，麻花。 对， 了解了解， 所以每个房间的这个 view 都非常好。 是的，风景的观赏区，对 view，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全市唯一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泳池酒吧， 厉害的 泳池酒吧， 泳池酒吧， 24小时， 对对，就跟那电视上看那种歌舞升平那种感觉， 对不对？ 啊，对，泳池派对那种。啊！但在楼顶上就感觉哇，很浮夸。 把我的神兽牵出来。 手机凌晨5点半，走游泳去，还能游。 对，然后它一楼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中餐厅，二十三，对，叫二十三。 二十什么？ 二十三，对， 哦，乔丹二十三，哦， 我不知道名字为什么这么名，但是真的口味是非常好 哦。 对，因为很多人之前都说是你能在加拿大吃到很多那种比香港和广州更。对，更正宗的粤菜， 厉害， 对，因为 好厉害， 可能因为当时有很多这种中餐厅的这种厨师移民到了加拿大，然后落地生根，然后把厨艺手艺带过去 了， 对 你吃，哇， 造福，哎，造福当地的人民和中国的朋友， 我的天哪，仿佛来到了香港和广州， 是的， 是 对的，对的。 那这二十三偏粤菜， 说错，32，sorry， 三十二餐厅， 32， 一样也32，32， 对对对，啊，32家连锁店，大概是啊， 大家记好了，32这个中国应该是偏粤菜为主。 对对对，偏粤菜为主。 OK OK，你了解的哈，那个酒楼的感觉哈。 对啊，但是也很正宗，像什么早茶呀， 对呀， 各种面啊， 是是是， 各种叉烧啊， 非常好吃， 尽有尽有。 对，说到温哥华，购物啊、娱乐呀、休闲啊，肯定是都很方便哈。那温哥华的节奏比维多利亚是不是快很多呢？ 快很多，一看就大都市。 哦，是哈。 对，和维多利亚一相比的话， 是的，是的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期待着这趟列车的感觉哈。 是的。 因为是从温哥华坐车到了班夫，然后 就回的国嘛，对不对？ 对对。 这个列车，比如说从哪一站，温哥华有站点吗？ 温哥华火车站吗？ 还是有什么具体的一些？ 啊，就直接是一个温哥华火车站。 哦， 对，然后上了火车， 嗯， 然后它门口就会有那种红毯铺着 迎接， 然后会有那个苏格兰风笛吹着那种乐曲， 好有感觉。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 就这音乐， 对， 上车， 对，他先会做当地音乐，然后因为我们看列车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它是定期会有这种每定期会有一节华语车厢。 哦，供华人 客，对对， 但是不一定是哪一节是吗？ 对，一般都是头等舱。 啊，头等舱， 头等舱，对。 你看， 然后这然后呢，所以这个苏格兰风笛呢还会奏一曲。好一朵茉莉花， 真好 啊！ 对，一听哇，好亲切。 是的，是的，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节非常高贵的车厢是针对华人，还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乘坐和享用呢？ 所有人都会 都 一共是它这样，它是 哦， 应该是有几节头等舱， 哦、 有几节这种，普通舱、 二等啊、一等座那种的啊、 哦。 参照一下高铁啊，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它那个头等舱都会相当，它这样叫做。金风舱，枫叶的枫 哦，金风舱， 然后、嗯、普通舱叫做的银风舱 哦， 金银 啊、哦， 对、 哦 哦、对，然后那个 最后是青铜舱， 没有青铜， 只有金和银， 金和银 对, 对，然后我们去的就、 okay. 我们当时坐的是进那个金风舱， 不错、不错啊， 它的话就是哇。什么都可以做，首先什么人都可以做， 嗯， 然后定期会有开这个华语专列， 嗯， 然后它的车厢就是你腰部以上都是透明的。 哦，腰部以上 腰部以上全透明，那也就是说 360度透明车厢， 厉害， 那岂不是全景天窗？ 对的，左右前后上面全是透明的。 哦， 然后区别就是那个、 嗯、 就是那个金风舱 是 它是两层上下两层定制车厢、 哦， 上面是你观景用的，你可以坐那儿就是一直坐上面 一览无余， 一览无余。 嗯， 然后想吃饭的时候再去下一层吃饭， 高级的。 然后像这个银风舱它就是相当于只有一层， 了解了。 对对对，这样子区别。 嗯， 当然，然后那个透明度。会少那么一丢丢， 是的，是的， 嗯，但是也很不错， 也很透明。 对、 嗯， 可是我在想啊，这么贵的一个车票，虽然它包含一晚的住宿啊、嗯，但是呢，剩下这些钱依然是很贵。那除了在这个 可以哪里体会出来呢？ 在这个列车本身，它是用了那个施华洛世奇水晶吊顶，还是 饮食就饮食和服务会有什么配套的？ 首先说硬件好、 啊，硬件啊。 座椅就很舒，座椅是那种类似头等舱的电动座椅， 了解， 而且带自加热功能， 对、 就你可以选那个度、 有没有酒陪？ 脚部呀、腰部啊，都可以前后鼓起来、或者是移动位置， 是的， 跟按摩椅很像那种。 是的，是的， 我懂了。 对，然后它可以去外部一个小节可以观景，就是可以、你可以去户外观景。 好的。 然后那个、 户外观景， 对对，车厢一部分啊、哦， 还 有室外观景台。 哇！ 我的天哪，那不会。 周托怎么了？我问个问题 啊， 这么豪华，360度无死角，我问问，速度快不快？这个车？ 速度它不算太快，因为方便你观景、 好的，那就行了，对对 对，相当于快车那样的、 是是是， 我这么举例子，因为它车厢完全是给你服务的、所以都没有放这个行李舱、你的行李在你 check in 就是在你的火车站 check in 的时候有那个正常的那个货车把你的行李运到酒店，而且是运到酒店的房间，就是你到了酒店之后直接在房间里就看到你的行李、 我的天哪，这个 完全完全是豪华的。 对，然后像那个房间里的服务啊，不房间车厢的服务也非常好、比如说、我的车厢有三位厨师给你主厨、然后你有菜单，你可以自选菜单， 免费的吧？ 一个麦啊，免费的， 免费的， 含的， 含的，含的。 你可以点一下，可以点两项，点三项，就是点到你吃撑为止。 哦， 包括什么前菜呀、汤啊、主菜呀、甜点啊，你都可以任选。 是非常好。 然后坐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要小吃。 嗯。 然后服务上头相当于是有一个服务团队。他的这个讲解有很多人，或者很多这服务人员，你随时叫他会给你讲，这是什么？这是哪？到哪了？到哪？到哪了？ 很方便，很方便。 对，每到一站，他就会给你讲解这个当地的历史啊、文化啊、风情啊。 嗯。 哎，那每到一站，我们可以下车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它中间它是只在白天运行，然后不停歇。 嗯。 对，然后他会一路讲解周边的风情。 就刚刚说那个餐食是包几顿饭在那个火车上？ 我算算啊。 啊。 早餐、午餐、 晚餐、 下午餐， 不带晚餐，相当于是包 下午茶， 四顿，对，四顿， 包四顿呢， 对， 可以， 这已经可以了， 无限量随便吃， 对呀、 随便吃，然后厨师啊会钻研一些华语，钻研一些 中国 餐，对对对， 西式炒鸡蛋， 西式炒鸡蛋， 不，我感觉外国人做中餐。差点灵魂， 当然当然当然，对， 差点灵魂， 这说太对了， 对，差了最重要的东西。 是的，是的，但是我会觉得这趟列车当中的，不管是观景的这样一个视野，服务的这样一个舒适度，